喂，哥仔，搞紧咩啊？ 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又或者有波踢，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其實去一去嗰個電腦個版面先啦，咁啊嚇，咁呢個即係新聞大家睇到啦，就係4月24号啊，咁啊真係新鮮滾熱辣嘅，我哋做啲嘢咧係相當之 update 嘅。咁嗰個廣東話翻譯咧就係量子雷達啊，就咦可以鬥呢個隱形戰機喎嚇。 嗱，即係可能大家如果有係真係即係忠實地有聽我哋節目咧，我哋有提過就係話，其實最先率先話自己會發展到呢一個 中國 探測隱形戰機技術咧，就係中國嚇，就係中國大陸。咁當時我哋亦都有做過一啲評價嘅嚇，亦都提過一啲即係坊間評論嘅文章，因為其實到而家都係啊。到今時今日，就算你話西方，即係呢一個其實係來自加拿大嘅新聞，去公布佢哋自己都嘗試研究緊點樣用量子雷達嚟去探測隱形戰機都好啦。相比之下咧，喺中國入邊公布出嚟嘅消息咧，仲係好少嘅嚇。咁但係喺呢度咧，我有理由相信咧，就係話咧，喺中國喺某一啲嘅科學嘅領域咧，某一啲部分咧係有佢領先嘅位置喺度嘅，就算嚟到而家呢一刻都好。嗱，咁呢度講翻呢個新聞先啦。咁其實佢就係話即係其實中文發生過一次，就話中國大陸而家自己去嘗試發展緊呢一個探測隱形戰機嘅雷達，仲要講到咧自己就嚟做到噶啦嚇，你啲隱形戰機死緊噶啦咁樣。咁咧我哋當時有個預測就係咧，美國都唔會同你執輸啦，美國呢啲嘢都唔會諗唔到噶啦，係咪？咁事實上佢哋都真係喺度做緊。咁我亦都唔知點解啦，會係即係揀喺呢個時候去公布啦。咁呢一個佢就講緊係個情形係咁嘅。點解係來自加拿大嘅一個消息咧？就係話咧，而家咧喺佢有一套咁嘅雷達系統咧，就喺加拿大嗰個附近嗰度測試。咁然後咧就有隱形戰機咧就去到加拿大上空嗰度咧，係嘗試做一啲攻防嘅對抗。咁呢一個咧喺基本上喺美國由二戰前啊嗰種咁嘅訓練空軍啊，或者佢自己內部去做攻防對抗呢種文化咧，即係雷達仔下邊守，你上面架機又喺度攻，睇下究竟你測到我避唔避到你咁樣，即係試下個策略轟炸嘅策略成唔成功等等咧，經常去做嘅。我記得咧嗰陣仲曾經係阿台長喺神秘之夜就有提過咧，蒙托呢個地方咧， 有 美國長島一個最東嗰個地方，篤篤咧有個好神秘嘅地方，上面有個雷達啊嗰啲咁樣，又會唔會係有啲同外星人溝通嗰啲咁嘅嘢嘅時候咧？咁我其實嗰陣有講翻嘅嘛，其實蒙托就係曾幾何時一個咧，尤其是喺呢一個嘅古巴導彈危機時期咧，一個非常出名嘅一個空防嘅一個秘密基地，入面主要做的就是一个的地面雷达和空军战机的攻防对抗的地方的。咁而家咧呢一啲咁樣嘅攻防對抗咧，其實就喺美國就不停喺做緊噶啦，即係都唔係咩秘密嚟嘅。咁但係其中一個最重要的項目就係呢一個咧，擺到去加拿大嗰度做。咁大家可能會問啊，但係點解會走到加拿大咧？咁樣咁啊，首先心諗就係美國同加拿大喺呢啲領域嗰度合作嘅，同唔會有咩奇怪啦。而另外事實上就係話咧，其實加拿大自己亦都係對於嗰個基礎科學係非常之注重嘅啦。即係大家都記得啊，杜魯多都係即係去嗰、那個Waterloo 嗰度嗰個 Parameter Institute 嗰度咧，向大家介紹嗰個嘅 量子電腦 嚇。咁基本上佢對於啲基本量子科技，加拿大亦都非常之注重，同美國嘅合作亦都非常緊密嘅。如果去到呢啲咁樣嘅，即係喺呢啲講到量子雷達嘅層面啦，加拿大絕對有佢嘅學術興趣，甚至乎亦都有軍事興趣嚇。美國亦都需要一個加拿大咁嘅環境去做。咁加拿大做一個乜嘢獨特嘅環境，令到佢可以幫到美國手咧？咁大家唔知道有冇留意啦？睇北極光，你去邊度睇？ 喺加拿大睇啦，最 life， 我就記得埋個地嗰個城市嗰個鎮名。 咁點解要去到加拿大睇咧？咁其實就因為個北磁極喺嗰頭，個北磁極個篤篤喺嗰頭。咁喺嗰度咧，比 地球磁場去干擾而去即倒曬去嗰即嗰啲咁樣嘅太陽風啊入邊嗰啲咁嘅離子體咧，佢唔可以直接射落嚟地面嘅，佢一嚟到呢一個大氣附近咧，就俾地球磁場去彎曲咗噶啦。咁彎曲咗咧，就有啲就可能掉咗去彈咗去太空外邊啦。但係亦都有好多就係咧，佢就唔會直射落地面，但係佢就會去咗南北磁極嗰度跌落嚟。跌落嚟嗰下咧，就產生北極光。咁所以如果太陽嗰、那個太陽風嗰啲太陽粒子活動比較活躍嘅時候咧，就會有一個更加大的範圍可以看到北極光，就不用去到加拿大了，你可能去到美國的 New England 啊、緬恩州你都可能看到都不奇、啊、好像去年就已經是這樣了、啊、但如果你說太陽進入一個呢活動周期弱的時候呢，你又要真的縮回去加拿大你才看到北極光，而同樣南極南磁極也有南極光，但那個是個海、嗯、所以你真的要特登搭架船去看，還有那個附近即你無謂花那麼多錢去看，你只是搭架船去看那樣東西、啊咁講翻呢度啦，咁點解關啲北極光事呢，就係、是、因為嗰度咧，嗰來自太陽呢啲離子輻射嘅活動係非常活躍嘅，因為佢係一個咧較少有呢、這、一、個、較少受到大氣同埋地球磁場保護嘅一個地方，來自太空信號嘅干擾會係特別嚴重。咁所以如果喺嗰度做一啲咁樣嘅雷達嘅觀察咧，佢所遭受到來自外來嘅雜訊干擾係最嚴重嘅。所以在这里做的一个的空军测试对抗是最严格的。如果你这里都探测到搞得掂，可以避开晒噪音，照同你度到架战机，你全世界都度到。 但是这个有个问题，如果其他国家没有这个条件，可能都测试不到，是不是这样理解法？ 我会说是的。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地理上嘅因素嘅，即係所以一係你就當然你可以自制一啲嘅雜訊啊，諸如此類，揀一啲好嗰啲叫做喺我哋啲電磁頻譜上啊，或者喺嗰種離子輻射狀態上係比較污糟邋遢嘅地方啦。咁、如果你話喺中國大陸嘅，咁可能我會諗我會揀一個咧大氣保護比較少嘅地方、可能去到西藏，一啲高原一啲嘅地方去嗰度做，咁可能亦都係會比較。即係可以考慮，但實際上，如果你話真係嗰種即係雜訊紊亂，甚至乎干擾到你嗰同飛機同地面溝通嘅地方咧，分分鐘就係真係喺呢啲咁嘅北磁極嘅地方係最適合。 OK， 咁你可唔可以講簡單解釋一下嗰、那個科學技術喺邊度啊？ 嗱呢度都係啦，簡單解多次啦。咁因為咧呢度最難嘅地方就係佢用到咧，即係呢個量子雷達係要用到一個現象叫量子糾纏 （quantum entanglement）。咁我記得喺嗰集我哋都有提到，就係呢個雷達勁喺邊。嗱，我哋一般平時嗰啲咁嘅雷達咧，都係用電磁波啦。咁旨意都係話咧，我周圍發射電磁波，然之後睇下撞到啲乜，反彈翻嚟。 我舉個例就係你好多乒乓波。周圍前面有冇牆啊？咁我唔知噶嘛，睇唔到黑。 咪打係咁打乒乓波出去睇下邊度？哇！呢度好快嘅，打翻轉頭，咁呢度一定有埲牆好近嘅。嚇、啊！即係你可以想象，其實蝙蝠有一個聲納啦。咁但係我哋唔用聲音嚟做我哋嘅探測嘅嗰個嘅粒嗰、那個粒子，我哋就用翻電磁波。一個比較輕巧，而且可以咧個精確度可以高嘅，咁所以好多時候我哋話去探測有冇嘢飛嚟，我哋咪揾個雷達，咁以一個固定嘅某一種嘅電磁輻射射過去，然之後駁去反彈，睇下反彈出嚟度到係乜咯。咁隱形戰機你要喺雷達上面做到隱形嘅效果咧，咁你梗係要將嗰啲雷達輻射反射嘅程度有咁低，壓到咁低。咁於是乎喺隱形戰機身上就會查好多嘅物料，嗰啲物料係好有效地吸收輻射噶啦。第二就係佢設計出嚟個形狀就令到你咧大部分嘅輻射係向兩邊彈走咗，就唔會原路彈翻去啦。即係嗰個嘅反射切面好少啦。即係從而令到就係話咧，你喺一個嘅雷達探測上面個隱形戰機俾出嚟嘅嗰個反彈信號微弱到一個地步係同一隻蚊係差唔多嘅。所以你分唔到嗰只係一隻蚊定一隻隱形戰機。到你隻眼睇到嘅時候已經太遲啦。咁隱形戰機嗰個竅門就喺呢一度嚇，咁佢就防吸收輻射同埋防止反彈翻去俾個雷達，從而就令到自己免於可以暴露咗自己嘅位置。咁但係量子雷達佢係點嘅咧？咁量子雷達最犀利嘅地方就係咧，佢唔需要理你反唔反彈到翻去，佢可以透過咧去觀察一個已經係糾纏咗嘅一對粒子嚟去知道嗰度究竟有嘢定冇嘢。即係個原理你可以想象啦，就係、是。我而家咧有一個孖生嘅前結咗嘅一對粒子擺喺手，其中一個我掉咗佢出去， 攞嚟去測下又會唔會撞到嘢定撞唔到嘢。咁跟住咧，嗰粒嘢咧，佢就算俾隱形戰機彈走咗反吸收咗都好啦。究竟佢嘅命運係點咧？我可以由翻我喺地面上面睇嘅另外一粒嗰度話翻俾我聽，究竟佢遇到咩事，定係佢冇撞到嘢？嗱，咁就好犀利啦！即係基本上嗰個反，即係你可以即係大家將即係我等將呢樣嘢非常簡化地去講啦嚇。即係入邊你話量子糾纏嗰個原理啊嗰啲咁，我 聽就未知嘅，我哋講過啦。 我哋其實以前都講過嘅，但係你可以想象就係呢個咁樣嘅量子糾纏做出嚟個雷達效果就係咧。你唔反，你吸收咗反射都冇用，你一樣暴露咗你嘅身份、甚至乎你都唔知道你已經暴露咗你嘅身份添。咁最犀利嘅地方喺呢度。嗱咁當然啦，理論還理論啦，實際上擺喺日常應用嗰度個距離仲係好遠嘅。喺而家實驗室嘅環境咧，我哋都真係可以做到就係話咧，嗰、那個量子糾纏嘅關係咧，可以喺一個比較長嘅距離嗰度去維持嘅。嗱，頭先講啦，佢係即係我哋需要用到嘅物質就係一對已經互相糾纏咗嘅粒子。呢、這個粒子可以係啲光子，可以係一啲其他嘅原子都得。但多數如果雷達嘅話，多數用一個糾纏咗嘅一對嘅粒一對光子。咁你能唔能夠喺短時間之內大量產生呢啲咁樣嘅光子咧？呢啲光子佢行下會唔會突然間失去咗佢哋個纏結嘅能力咧？嗱，呢個係量子效，即係量子效應失效嘅時候，大家都想像到嘅。量子效應去到大尺度嚟講就會失效，即係我哋有一個叫 decoherence 呢個咁嘅字眼。你可以想像就係話佢究竟對應就係，如果佢越遲 decoherence 咧，佢就可以維持佢個量子糾纏維持得越耐。但係譬如話，如果佢行咗廿米，呢種前設關係已經不再存在咧，你點樣睇呢兩粒子就再不相干嘅啦，咁就冇意思嘅。即係所以其中一個問題嘅重點就係你點可以大量生產一啲可以喺一個比較長距離都有效地維持住關聯嘅一對粒子咧？呢、這個就決定到佢個雷達能夠探測到嘅距離。你如果實際上真係要成功阻截一個隱形戰機，你起碼都要個探測距離有翻100公里，先至叫似樣少少。何況你隱形戰機咧超音速嘅。咁你如果唔能够即係反应即刻起飞嚟去 阻走咗啦， 咁已经冇用㗎啦。其实到你即係你隻眼睇到嘅时候已经乜都太迟㗎啦。所以呢而家你话喺地面上面能唔能够做到一个呢係实验室之外去长距离做量子糾纏嘅一个咁嘅实验呢？咁好多國家亦都做過，澳洲啊等等啲國家做過，都可以做到個幾公里嘅距離。咁呢度咧就要提一下啦。咁舊年大陸去巴閉喺邊啦？大陸就係世界上目前啊，應該都仲係唯一一個國家。其實成個項目就係由中國大陸同奧地利合作嘅。即係嗰位 呢、這個要睇一睇，因為維亞大學咧，佢嗰、那個教授咧就係呢一個 量子纏結嘅一個祖師嚟嘅。其實我哋仲有另外一單新聞講，又係佢哋個 group 人咧非常巴閉嘅，又做了一樣好犀利嘅嘢嘅，又係同量子糾纏有關。我諗即係我哋喺呢一節臨尾嘅時候可以好快提一提。咁就係呢一個其中一位呢個中國科學家，就係跟咗呢一位奧地利嘅師傅。咁就所以佢將呢一套咁樣嘅學到嘅呢個科學咧，就帶咗翻去中華人民共和國嗰度咧去做咗出嚟。因為當時歐盟唔肯俾錢去做，咁中國大陸肯俾錢，咁而且就世界第一名地去放咗一個人造衛星。呢、這個人造衛星就攜帶住一個小小嘅機器，呢、這個機器就可以同我哋咧不停地產生呢啲咧糾纏咗嘅一啲嘅光量子對。咁於是乎咧，所以就中華人民共和國係世界上而家目前應該都仲係唯一嘅一個國家，能夠去確認到咧呢個量子糾纏嘅關係咧，係可以由呢一個太空同地面嘅一個咁長距離都維持得到嘅嚇。咁呢個距離係講緊幾百公里嚇。咁大家好容易諗到，哇！如果呢個幾百公里將佢擺成係地面嘅雷達，咁咪即係就即係攞嚟做探測嘢，咪搞掂咯咁。咁但係當然啦，太空上面的條件同埋你要真係實際上你要探測到嘢呢一度咧，又有另外一個層次。你究竟嗱，譬如我咁講啦，佢由嗰個人造衛星發射落嚟，要俾地面能夠探測到係來自呢人造衛星嘅，可能係一萬粒入邊有一粒係可以探測得到呢一個咁樣嘅精確度。攞嚟喺實際上應用去探測個戰機足唔足夠咧？係 你可能好辛苦千辛萬苦，你其實應該話你都明知嗰個嘅衛星喺嗰度，所以你先知道嗰粒嘢係嗰個探測嘅啫。但 係 對於嗰樣嘢 有冇你又唔知， 係冇有冇嘅時候你唔知，你點樣喺個周圍嘅背景嗰度累翻出呢個信號出嚟咧？咁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呢個真係實際技術操作嘅問題啦。咁所以你話係咪擺咗人造衛星上去能夠實現，即係其實確認得到喺一個咁長嘅空間距離都可以做到量子纏結？咁呢個係科學上係一個領先嘅，係犀利嘅，即係暫時未有其他國家做到一個咁長嘅距離。去確認到呢個量子纏結可以繼續存在，咁但係要將呢個技術變成為一個實際應用咧，咁你會發覺咧，喺大陸嗰度我未見到有好多嘅消息，但係喺今日嘅呢個新聞，加拿大度已經有一個消息，就係話佢哋將呢啲咁嘅量子纏結嘅裝置搬離開實驗室，攞去户外變成一個雷達，嘗試去做一啲咁嘅電子對抗。咁所以睇到就係話，如果純粹你話憑證，即帳面上嘅證據咧，你會睇到係美加喺呢度咧就進入一個實際嘅軍事用途嘅階段。咁呢個亦都符合佢哋嘅文化，佢哋不嬲就知道即係好酥肌肉嘅。咁但係同樣啦，調翻轉講啦，中國大陸一定都喺度做緊同一樣嘢，但係問題就係話，最後出嚟邊個做個質量好啲？邊個能夠率先將呢一個雷達個靈敏度、精確度可以去到喺任何條件之下，甚至乎喺你烏雲蓋頂嘅情況之下，都可以係維持到呢一個至少100公里嘅一個預警距離咧？咁呢一個就係達者為先啦，即係睇下呢個係一個我唔知係乜嘢同乜嘢嘅賽跑啦。咁但係即係勝負未知啊。 嗱，咁大家睇到啦，就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呢、這個呢啲觀察站裝置嘅地方應該係北極啦。咁嗰個而家喺北極其實已經有噶啦。咁根據呢度講話就話咧，由於佢哋已經其實老化噶啦，咁喺2025年嘅時候咧就需要更換。咁佢嘅潛台詞就係話咧，佢哋好希望喺2025年嘅時候咧就即係呢一個咁嘅系統咧就能夠真真正應用而擺個度嚇。咁但係如果 佢喺大家預就北極就唔係真係北極點嗰度啊，而北極點嗰度啦，即係冇人夠膽 claim 嗰度係自己嘅。咁但係即係總之都係一個咧靠近北極嘅地方啦，喺北極圈以內啦，可能 係。咁但係你計計條數，2025年距今都唔係太多年嘅，大概 幾年 幾年嘅咋嚇。所以佢呢單新聞出得嚟咧，我覺得。我個人估計都有相當之大嘅把握嘅， 係啦係啦，即係都真係攞得出嚟去用去試嘅啦，唔係啊，咁即係同埋真係要揾啲真嘅隱形戰機去試，即係其實真係去到一個好接近即 係完成嘅階段 嘅啦，嚇咁同埋大家都知啦，基本上都唔係淨係得美國一個國家搞緊隱形戰機。即係就算中國大陸都搞緊一架半隱形戰機嘅，其實咁都係嗰個問題啦。你可唔可以大量生產，然之後全面服役咧？咁呢個又係另外一個問題嚇。咁所以，但係對於一啲大國嚟講，佢都一定有需要去發展一啲防隱形戰機嘅一啲嘅系統。 矛盾之間嘅即係嗰個互相嘅競爭啊嘛，係咪嚇？咁除咗呢個之外咧，其實就仲有另外一個嘅新聞嘅，就係、是。呢、這個亦都係可以喺度講講 啦。即係呢個量子糾纏嘅最新發展。咁呢個佢其實呢兩個新聞咧，其中一個都係來自一個我唔記得來自咩國家添，我琴晚睇咗唔記得。另外一個咧就係來自呢、這個就係、是、奧地利，就係、是、維也納嗰邊。咁佢分別係有兩個研究小組喺同一日交咗，唔係同一份，但係個研究結果係基本上係兩個獨立唔同嘅實驗喺度爭先，結果佢哋同一日將份 paper send 咗去 Nature 嗰度。 佢呢個睇落去就係應該芬蘭喎， 嚇一個係芬蘭係嘛？ 芬蘭 一個芬蘭同埋一個應該就係 維也納大學 嚇奧地利。咁呢兩個研究小組，即係你會睇到歐洲而家做呢個量子纏結嘅，都成為一個幾競爭幾激烈幾重心嘅地方嚟嘅。這個新聞其實講咩咧？這個就真係好純物理科學噶啦，就同嗰啲軍事冇關噶啦。但係都唔好話，佢最後嘅應用係同軍事非常有關啦。佢就話咧，可以將量子纏結嘅呢個現象帶到喺人肉眼能夠睇到嘅 level。咁呢個就好犀利，即係我一路講起量子纏結咁耐，講嗰兩粒光子點樣係互相纏結，你係一時我係零，你係正時我係負咁樣。但係好多時大家都要憑想像去諗呢樣嘢啫。我哋有冇辦法真係親眼睇到我哋一路產生緊一啲互相糾纏嘅一啲量子態出嚟咧？而且係喺個肉眼睇到嘅 level 咧，有嘅。咁就係喺呢一個咁樣嘅呢兩個研究小組都獨立地去發展出嚟，佢哋用嘅器件唔同。出嚟的應用都會有少少不同， 如果冇記錯，應該係嗱，我唔知道。如果台長你啱睇，我如果調轉咗，你更正翻我啦。其中一個小組咧，佢就話咧，佢係用一個好薄嘅一塊鋁箔。 嗯， 嗰塊鋁箔係講緊咧，大約係嗰個嘅。大小等於一個蜘蛛絲咁咁咁。 呢個睇到噶啦，嗱，而家我呢度睇，我讀一讀俾大家聽。Two tiny aluminium sheets 嘛， 嚇， 就兩塊係鋁嘅， 係啦，僅僅用隻眼可以睇到嘅啫。 咁咧就嗰個幅即係長嗰個闊度應該 1 trillion atoms 啊， 嚇 嚇，咁咧就僅僅用眼睇到， 係啦， 僅僅用眼睇到， 係啦，咁你就睇到佢咧係一個外來嘅一個嘅電波信號。去激發之下咧，其實佢咁樣嘅，佢嗰個外來電波信號咧，就打咗去呢兩塊嘅其中一塊，而令到呢一塊咧，佢產生咗一個比較高能嘅狀態，而呢個高能嘅狀態咧，喺量子層面之下咧，係會影響到另外一塊嘅。於是乎呢兩塊咧，就會有佢哋自己一個量子糾纏嘅作用，就會產生到出嚟。而呢個量子糾纏嘅作用咧，就要透過咧原先嗰個電波打落去第一塊嗰度先至產生到嘅，因為佢一個咧要表現一個高能狀態，另外一個要表現。一個低能的狀態，而且佢哋會交替地互相隨時變換啊！添，如果你一停咗外來嗰個嘅刺激咧，佢就大家一齊靜止喺度唔喐。但係你一俾落其中一個咧，另外一個你可以想象有好似一種共鳴咁嘅嚇。咁而且種共鳴得嚟咧，係會同佢不停地唱反調嘅嚇。咁你會睇到就係話嗰個即係而家睇到即係真係肉眼睇到佢點樣去震啊！即係你咁震時，我又用另外一種方法去變動咁樣。就係一個。即係一個糾纏嘅狀態啦，即係你可以想像同一個共鳴啊，差唔多。但係呢個共鳴最重要的作用咧，佢係喺一個量子力學嘅層面度發生嘅，真係要用量子力學嚟先解釋到，就唔係話純粹用你本身嗰啲學音樂啊、學波動嗰套咁樣嘅力學就喺經典力學層面去解釋咯。真係一個量子嘅現象嚟嘅。另外一個研究小組咧，佢就唔係用 aluminium 嚇，佢就用翻 silicon。 嗯。 然後負責激發呢啲 silicon 嘅嗰個外來嘅電磁波信號咧，係一個紅外遠紅外線。咁同樣地可以產生嘅效果，佢攞呢個遠紅外線去打落一個 silicon 嘅時候，佢就另外一個 silicon 同佢有共鳴。 嗱呢度亦都 同佢有糾纏應該啊。 我highlight咗俾大家睇啦。咁呢個就係康咯，其實我唔知佢係韓國人定係 韓國人嚟嘅， 韓國人嘛嚇。咁佢就話咧，呢個係一個 micrometer。就大概10 billion atoms， 就應該係100亿个。 同樣都是肉眼看到的， 就睇落去就似乎佢呢個薄咗少少啦。 係啦， 佢呢個薄少少。 而最後咧，即係喺呢篇文章入邊咧，佢講係邊，即係其實邊一個係巴閉啲咧？其實就兩個各有千秋，因為兩個都有能力咧，將一個量子信號變成一個機械信號，即係變咗。如果第時我哋有任何嘅器件啊。我哋係用量子通訊嘅，咁但係咁大家都諗啦，喂，嗰、那個量子嘅信號點變化成為我哋聽到嗰啲機械信號或者聲音信號啊？就需要呢類咁嘅器。 咁呢個亦都突破咗所謂嗰個微觀世界同埋宏觀。 係啦，呢個係一個連結微觀世界嘅量子現象同一個宏觀世界嘅一個器件，所以即係點解係 Nature 出啦，同埋你會睇到個競爭咁激烈，同一日 Nature 同時收到，而且即刻出呢個新聞。即係所以呢篇嘢，我琴晚 send 俾台長，好彩即係有料做節目咁啊，好即係好犀利。嘅呢單料，即係值得將來係好值得我哋繼續去留意呢一個量子糾纏現象嘅應用嘅發展嘅嚇。咁另外再提咧，就係另外一組佢用個 silicon 同嗰個嘅遠紅外線又叻喺邊咧？就係佢咧，因為係用 silicon 嘅關係，佢同我哋日常用嘅嗰啲器件嘅嗰個物料係一樣。另外用遠紅外線令到佢非常之適合擺喺光纖入邊咧，以激光形式去傳遞。所以就是一個非常之可以準備好轉成一個現實應用的一個工業應用的一個層面嚟嘅，即係你會睇到咧呢個研究，大家都各自咧唔係淨係做緊一樣純科學研究嘅嘢，佢係想企圖將一啲科學層面嘅現象變成一個應用，咁就有呢啲咁樣嘅技術應運而生，咁我覺得非常之了不起嘅一啲嘅貢獻嚟嘅。 但係對於我嚟講，我最覺得最大一個突破就係。剛才我們講的微觀世界和宏觀世界之間的差距，當然這個不是講緊話在本質上的一個理解，宏觀世界和 微觀世界始終有一個很大的鴻溝，只不過就是這個微觀世界的現象竟然我們可以透過一些特殊的溝即是方法是令到我們在微觀世界都看到現在即那個那個那個幅即真正的那個那個問題這樣 是的是的，即我講了量子力學這麼久，我經常說波函數、機率波這些大家看試過看過半次沒我們講過一個 喂你看到半次的你都不是人來的 我們還講到就是說、欸、我們在現實生活中幾乎都感受不到量子現象的咁、其實都好大程度係我自己以前讀書嘅時候都係睇過一兩個實驗，就真係可以將一啲量子現象擺上去宏觀嘅實驗俾我哋睇。但係嗰啲背後就係又係一啲好複雜嘅嘢又唔係一啲即係未讀過物理嘅人可以了解嘅。但係或者可能如果勉強嚇，我哋叫幾時能夠睇到一個量子現象咧？我會話。如果你能夠看到光譜、你可以就叫做看到一些量子 的效果了，大家用到手頭上的激光，我們看到激光，但我們都看不到邊有量子效應，但它絕對就是一個量子效應給出來一個結果了、 這個也都看到就是、我們做這個節目的時間那個科技的發展事實上真的相當之快、我們幾年前去講的時候都是在講一些很理論性的，但是、講講下好多原來嘅實驗係做出嚟噶嘛， 但係即係呢度亦都可以注解一下啦。對於量子糾纏現象咧，我哋有冇一個好清楚嘅理論去了解佢嘅根源咧？未有 嚇。 如果你能夠做得到咧，我恭喜你，話幾多話我知，等我可以 拗啲嘢攞啦，係啦，攞獎噶啦。 但係實際上，我而家喺呢個層面啊，只能夠就係話我哋接受有呢個現象，而且我哋都發展咗一套數學模型嚟去描述呢套現象，從而去預計佢俾出嚟嘅一啲結果。咁呢個都係即係量子力學一個其中一個部分啦。咁但係對於呢個現象有冇更加深刻一個哲學嘅根源啊，或者其他有冇更加簡單嘅現象嚟去幫我哋理解呢個量子糾纏咧？冇。咁我以為有，但係而家咧已經有人去嘗試，唔好理咁多啦。用它出來甚至發明一些東西出來， 但我想、最後理解的就是、這一類的研究呢，你估計實際的應用 在哪方面會做到？ 我想純粹在通訊、真是通訊，譬如、你如果只是以為、只有這些、軍事的雷達才可以用得到這些科技，有了這一套這新發現，我想不是了，隨時可能你一個、光纖電話就可以有個這樣的器件就屋企都裝得到噶啦。最後的意思就是話咧，如果人人屋企都裝呢啲光纖有量子糾纏背後掌管的電話咧，就是一個不能破譯的電話通訊。人即係如果你話去到 我哋而家好需要， 係啦，即係 尤其是我哋呢類人。 係啦，咁即係講緊嚇第時可能某啲咁嘅通訊公司嚇，佢就會我提供一個服務。開頭一定好貴噶啦，但系咧就話用到最新呢個量子纏結加密技術嚇、然之後就令到係一個不能被破譯的通訊嚇、，so called 不能被破譯啦。即係當然起碼就係喺一個傳遞過程中不能被破譯，但係一旦如果佢係將喺你部機器個信號轉翻落去你嘅耳道中間咧，都仲有段、都仲有可能俾人 hack 嘅。咁甚至乎再唔啱你，唔好彩屋企啊俾人裝落個偷聽器咧，一樣係會中招嘅嚇。咁、但係起碼喺傳輸中途嚟講咧，就係一個好保密嘅途徑。咁呢個我唔相信。即係我諗，就算商業上咁 應用過、 外交上、軍事上咁，一定係好大應用啦。咁呢啲器件就即係基本上你攞定專利都得噶啦，嗰啲都係。 OK， 好啊。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好，拜拜。 拜拜。